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何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趟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捡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们准备的。进站的时候，车厢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的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右派们上了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诉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就送过来，却又迟迟没有送来。何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一点炒面叫他充饥。在列车上，何桑一个人也不认识，他静静地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他立即对那个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个人回答说，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市干部，右派加坏分子。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他问何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何桑回答，管教干部说太远了，没去成。那临洮人说，很近，也就200米。何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他的家中接受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只是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面的事吗？于是他接着说，前面我对你讲了，我是下了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 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我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且在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60里铺，交给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4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到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把我收回报社，并且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那就该恢复我的工作呀。可是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告诉我说，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3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就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于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也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4年，直到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的问题改正了。正好这个时候民院重新开办，我就跟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了寡妇。1983年的时候，我51岁，51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和，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呢？这个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20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应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没能帮助他，没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20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制。我经常偷偷的哭泣，但是20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再说了，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哭泣。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再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加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石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70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厂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稍微准备了一下，就带着大儿子赶过去了。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7-8个小时。到了跟高宗华约好的南华镇，已经是半夜了。那天夜里，我跟儿子就住在高宗华的家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个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着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后多次再版。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30年前的那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虽然早就拆掉了，可遗迹尚存。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茔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厂长时，就管8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那儿植树，所以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荒冢，了如指掌。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茔又找一片坟茔，把每个坟冢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的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雪峰叩了3个头，并且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是一首词，原文是这样的：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与我共悲鹃。鸢未平，人已去，此情痛煞七绝，惊破戈壁天。同蹈苦和难，良人不回还。生暗夜 心破碎，恨绵绵，沧桑巨变，万般痛楚未稍减。血泪往昔忍顾，明水一别卅年，尸骨未能见。荒冢无觅处，长哭问苍天。念完祭文，我悲痛不能自知，哭倒在坟茔之中，歇了很久。我们走上归途，这时候高宗华叹息说：“哎，我要是十几年前知道你在哪里，通知你，你来就好了。那时候石头上的字清清楚楚的。”我说：“十几年前我可能在甘南，那时候我还顾不上来这儿啊。”后来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我说：“30年了，我见过的加边沟的右派也不少了，可是谁也没有跟我说过右派的坟头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写着名字。”高宗华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你是说这石头哪儿来的是吗？嗨，这事儿啊，我发现之后也觉得蹊跷。这种黑颜色的石头是哪里来的呢？明水根本就没有石头啊。后来我问了县公安局的人，人家告诉我是加边沟农场撤销几年以后，酒泉劳改分局搞善后工作，从捡泉子农场叫了一些劳改犯，从山根里捡来的石头，按着登记簿上的名字和地点，给每个坟前放了一块石头，写上名字，为的是亲属们能找到坟堆子。”我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可是这能保证那个名字下边的人就是那个人吗？”高中华一怔，呵呵地笑了。他说：“老何呀，这就是哄人的嘛，在心理上安慰一下嘛。家属找亡人来了，看见有个土堆堆，哭一场，烧个纸回去就行了呗。”我说：“看起来我的运气很好，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如果找到了，我会对着一个陌生的尸体痛哭一场，你说对吗？”高宗华呵呵地笑。作为30年前的难友，他想以这样的笑声冲洗我的悲哀，想让我的情绪得到转换，能够高兴起来。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因是这次明水之行，我不仅没能找到王景超，心里反而又生出新的阴影，留下了一块心病。我们在明水的右派坟茔间寻寻觅觅的时候，看见了一具无名尸体，坟地上疏疏落落散乱着一些白花花的尸骨，有头骨、腿骨、肋骨，但这是一具有着完整的上半身的男尸。看起来雨季时候的洪水把他从墓穴里冲出来的年代还不太久，他的黑发还覆盖着半个头颅，另一边闪着怕人的白光。他的半截上身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经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全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可以分辨出原先的深红色。那破损的绒衣已经无法遮盖身体，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我的心当时噔地跳了一下。在我遥远的记忆里，我的亲人原先是穿着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来的。我们离开兰州发配河西走廊的前夕，为了迎接将来的苦难岁月，我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来，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眼前的半截男尸，该不是我正在寻找的亲人？我把这话一说出来， 高宗华急忙解释，他说：“我去年在这儿帮你找景超的时候，就已经看见过这具尸体。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他的特征，红绒衣里边穿着一件红格子衬衣。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呀？”我的大儿子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多的是啊。”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我呢也不完全相信，是不愿意完全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尸体就是景超。如果我亲爱的人多年来就是这样躺在荒滩上，那也太惨了，我的心接受不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坟营，回到高宗华的家里了，但是我的心却沉甸甸，思绪万千，疑窦丛生。那具半截完整的尸体，如果真是我的亲人景超呢？那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存留在半个头顶上的黑头发，景超的头发就是特别的黑呀。这些都让我觉得他就是景超。如果他真的是景超的话，那今天我和儿子就从他身边错肩而过，又对他不理不睬，那可太叫他伤心了。我觉得我做错了，他即使不是景超，我也该把他埋起来的，他是个无辜死去的难友啊。我是怀着这块心病离开高台县的，看起来是上苍一定要叫我去搞清楚这件事的。回到兰州，我去照相馆冲洗胶卷，却发现在明水拍的胶卷全都拍废了，儿子没把胶卷挂好，一张照片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明水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经被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作历史的沉寂不屑一顾，但是它却是一座纪念碑，镂刻在我的心板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可我却没有拍下照片来，这太遗憾了。所以我在9月30号重返高台县，和高宗华一起再次去明水坟地重新拍照。也就是这次重返明水才消除了我的心病。我们从近年来搬迁到明水农场附近的农民家里借了一把铁锨去掩埋那半具尸体。在掩埋之前，我又一次仔细地查看了尸体，发现那红绒衣里边的确像高宗华所说穿了一件红格子的衬衣。我疑窦顿消，他不是景超，因为景超从来没有穿过鲜丽色彩的衬衫，更不用说是红格子了。高宗华用铁锨缠起男尸及其脱落的所有零散的骨头，将它安放在他认为是原先的墓穴里，盖上了土。我想即便这不是景超，我们也应该埋葬他，他是和景超一样含冤而死的呀，他不应该暴尸荒原。何桑60岁退休，他今年才67岁，但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不过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也很精神。这两年他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叫《经历我的1957年》。他夜以继日地写，反复地修改。我说：“ 你是个坚强的人，那么多的磨难没有摧毁你，还要写书。他说，是的，我现在很刚强，是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要把亲历过的苦难写出来，变成一笔精神财富献给社会。我要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绝不允许自己经历过的这段沉重的历史再次重演。